手一杯，品尝你的美，留下唇印的嘴。花店玫瑰，你仔细说，谁敢拍起手，风吹都对。Yeah， 微笑在天上飞。

是非与你无关，

在某一天，你忽然出现，你清澈又神秘，在北站湖畔，你清澈又神秘，像北站湖畔。 看看雨水过后